战斗，是否爱上一个人，共盼明天过后，生命和水手不必你有看透，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，这一刻怎么回头，这一刻怎么回头。 你说爱他一直不忘往昔之情，你的情敌叫做回忆，你们处在同一空间却活在两个世界，两个人的感情最终只剩下你在苦苦的支持。凄美音乐加上完美的云氏唱腔，使独角戏成为传唱最广的云氏情歌。一起来听到独角戏。从此忘了你。

喜欢你的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，还说再见。 我爱的人是陈小春演唱的歌曲，一生一生唱出对自己爱的人的不舍和爱恋。我爱的人，但他却不喜欢我。我知道他已经有了爱的人，但是我还是依依不舍，不想离开。一起来听到我爱的人。 觉得对的选择，我只好祝福他真的对了。爱不到我最想要爱的人，谁还能要我怎样呢？有了爱人， 说我们就像听见爱情永恒的嘲笑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听到张惠妹《掉了》。